不了啊，这是。 叫玛丽，叫玛丽，叫玛丽，飞个喽，飞个喽，飞个喽。 叫玛丽啊，这是。 叫玛丽，叫玛丽，叫米达西。 No te siento, no te siento, John Marie. Fígalo, fígalo, fígalo, fígalo, fígalo. Mamá. ¡Ilu! ¡Aquí Joki! No, en última en Andros, aber ich hab's auch gemacht. ¡Aquí Joki! A ver si, Luke. Das weiß ich jetzt nicht. A ver si, Luke. Luke, Luke, Luke, Luke. John Marie, a ver si.